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个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泰丰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蛋糕加蛋堡。喂，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叔叔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少。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干，我不想吃差不多蛋饼和差不多豆浆，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 NBA 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了？我是不是穿的 skill 所以便利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s 在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全之美，但我也很臭，老板怎么是柳橙汁呢？别再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能量卡好啊。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huh?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足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足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 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足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足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条消息来自好奇头条号，那就是战狼二将代表中国去角逐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奖了。那就在各国相继的公布了第90届奥斯卡外语片的角逐名单之后呢，最后一颗中国的内地的电影是选送了吴京的战狼二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那战狼二目前是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累计的票房已经超过了56亿元人民币。那此外呢，有报道称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该片的魅力呢，战狼二的公映时间也是延长到了10月28号，也就是到目前为止您都可以继续的去观看战狼二。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分别都选送了什么样的电影来角逐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香港方面，香港是选送了黄晋的电影《一念无名》。那《一念无名》呢是黄晋的首部剧情长片。那故事讲述的是患有躁郁症的一个黄世东，这样一个主角是由余文乐饰演的，和过去抛家弃子的父亲是由曾志伟饰演的，两个人试图去解开心结，却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难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窘态。那这部片子呢，在去年是横扫了金马奖上的3项大奖之外，在今年的香港金像奖上也获得了8项提名，最终揽得3项大奖回归。那台湾地区选送的是一部叫做《日常对话》的电影，它是一部夹带着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得奖光环的这样一部电影，那是台湾首次推选纪录片去参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作品。那本片呢是黄慧珍历时18年来进行拍摄的，女主角呢也是面临了很多在性别认同上的问题啊。那另外呢，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大大的好评的电影《自由广场》将代表日本。那该片呢是由鲁本·奥伦斯特勒 奥斯特伦德所执导，那是以喜剧的方式讽刺在全球艺术行业当中的荒诞的行径。那在韩国方面，韩国的代表电影则是由张勋导演的《出租车司机》，那本片的口碑也是和票房一起迎来了双丰收，被称之为众望所归的一部电影。那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选定了今年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的电影，不知道大家在我刚刚讲到的这些电影当中看过哪一部呢？有时间的话可以找来看一看。虽然现在已经是上班了，但是我们依旧还有周末，对不对？现在离周末还有3天的时间。OK， 那喜欢看小说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一个精彩的名字，那就是丹布朗。丹布朗在日前是出版了他的第八本小说，那第八本小说也是一本惊悚小说，叫做 Origin。它讲述的是丘吉尔的多种天赋和才华、抽象艺术和难以捉摸的能力。那很多的业界的人士呢，已经开始评价丹布朗的第八本小说应该会创造一个新的销售上的奇迹。我们也是期待丹布朗能够在他的第一本小说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关于他的一种特别的叙事的手法的故事。好啦，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对啊， 这么突然，这么突然，不是在播影视快讯吗？ 对啊，刚刚分享的是战狼二将代表中国内地去参选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角逐，而丹布朗这样一位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作家也是推出了他的第八本小说。 听说出租车司机很好看 哦，你知道吗？ 我知道，听说很好看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这个，我有资源要不然微博找我要 就每天早上我都要看这部电影 Everyday 吗？ Everyday 早上都会遇到出租车司机 天天跟师傅咱们拍个这个 video 是吗？ 你去看那个看不见的客人了，对不对？是你推荐我看的。 看了，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还行。 怎么是还行？ 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耶。 就是 我看到那个他就是那个妈妈和这个女人的那个联系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演员哎。 就是那个女人一出现你就知道是她是吗？ 对，因为有 一个就看她能装到什么时候，你去抱着这种心态再看最后的角逐。 我很惨的。就当时的时候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是不是要去看不见的客人？我说是。然后他就说要不要我给你剧透一下？我说不要。他说我给你剧透一下吧。我说不要。他说他是他妈。 这个人好烦啊。一句话剧透是吗？太过分了。但是其实我是真的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猜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情节。我觉得咱们俩会把大家聊得云里雾里，就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就咱们不算剧透。对不对？ 不算剧透。 不算剧透。 他是他妈妈这句话怎么能算剧透呢？对不对？ 你太过分了吧云叔，真的很想替没有看过的朋友踹你。 OK， 那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西班牙的一部悬疑的电影吧，对不对？叫做《看不见的客人》。另外其实也是要给大家强烈的推荐一部蔡国强的纪录片，叫做《天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蔡国强老师以前做过什么作品来着？我觉得你好像 他是一个艺术家嘛，然后就是总是去玩烟火的一个艺术家。 对，就是放焰火呀，或者是弄那种就是 bling bling 的各种装置，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 少女剧 我没有办法忍受你把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称作 bling bling 烟火就是 bling bling 的呀。 OK， 绚烂的火光生如夏花。 OK， 那继续今天早上好奇头条号的影视方面的资讯啊。其实好莱坞在去年在中国是比前年是损失掉了4000万美元的票房。 哇、wow、 那好莱坞那边也是称作为就好像票房被偷走了一样。那普华永道在今年夏天受美国电影协会委托开始对中国的电影票房进行审计。那他发现在2016年中国至少是有 大概9%的总的票房是没有计入到好莱坞的这个票房的名下。那针对这个2016年中国票房最好的29部电影进行的这个统计上来说的话呢，在旗下是有125块银幕在不同的地区啊，但是总体情况下估算的话，最终得到的是上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在电影票房上，好莱坞认为中国这边是没有给他报400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情况也是引起了各个方面的注意，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消息。 其实我好像跟一个电影行业的这个从业者，资深从业者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是咱们比较著名的一个连锁眼线那影院的负责人，他说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谁在看电影，就从两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首先他们发现就是看电影的人真的是变少了，就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家里选择用线上看电影吧。包括你知道那个看不见的客人我看完之后就推荐给朋友，我说我觉得很好看哦，你们去看看完之后讨论。然后过了，我是晚上就睡觉之前跟他们说的，第二天早上跟我说我看完了。我说你在哪儿看的呀？他说我从网上下载的呀。就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不进电影院了。然后那个我后来发现就是在电影院工作的朋友会告诉我说，其实电影院的主要收入根本不是票房。就作为电影院来说，他们这个收到的票房除了运行电影院维持这种运营成本之外，剩下的其实就寥寥无几了。他们大多数的收入是来自于 爆米花， 对，就是爆米花经济，你知道吗？而且我之前看过一篇资讯特别有趣，好像是在美国他们开始用爆米花替代薯条当零食，就爆米花产生了一个新的热潮，因为他们觉得爆米花很健康。就是没有炸过，他们是 美国人开始就自我欺骗自己来了。 就开始走健康路线。但是就是当时那个电影行业的从业者那个朋友，他也跟我讲了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讲的，就是有一些城市比如说不是一线城市，3-4线城市会有黑影院。就比如说他们是包下一块屏，就是有了这个一部分的钱之后，就是他那个真的票房他可能就不会往上交了。所以好莱坞可能会有这个差额，其实这也是中国电影业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正版啊。 对的， 因为正版肯定是我们必须要去支持的一件事情。因为电影人其实说实话很辛苦。 对的， 虽然好像演员看起来光芒万丈啊，好像就是收入也很高，但是总体上来说的整个电影行业大家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状态。 是的， 而且其实我关注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其实视频网站它同步就是更新的那个速度很快， 就是 一部电影可能上映比如说45天的档期，然后46天的时候可能在某个电影的那个视频的网站它就已经独家买到了这个版权，然后你迅速的就可以通过比如说付费或者是成为他的会员的方式去观看到这样一部电影了。 你知道现在特别有趣，就是你知道我那个视频网站都是充了会员的，每个视频网站就是 Every 知道的，就是常用的那几个吧。因为我特别讨厌等广告嘛，我就是没有耐心的人，所以我就想着可能也不贵，我就充个会员吧。然后特别有趣的就是每一次有的那种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它刚更新的时候，就会上来一波人啊，我是 VIP 就总会刷那么一些弹幕，然后让你觉得这个视频网站真的是为自己的 VIP 这个会员储值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VIP 了不起啊。 对， VIP 了不起。 OK， 一首歌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好奇头条号。 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圣，说那我仙女不会烹饪，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凌志，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哈喽小姐，我顺路载你一程。梦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飘进车厢的朦胧夜色，接着列车渐渐飘起，从轨道脱离，伴随着 月。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节目，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最重要的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周的推送。那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呈现给大家。 我刚才看到了有个朋友跟咱们问好哈，是不是青苹果乐园呢？对不对？他说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北京又开始飘起秋雨来了， 开心。 为什么开心？ 我特别喜欢下雨嘛。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冻死你。就现在就是深秋时节，你知道吗？ 十二场秋雨下雪来。 哎，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那个朋友发的朋友圈，他是哪人来着？宁夏人。对，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是他的车的那个前引擎盖上铺满了雪，然后写的是2017年什么9月28号，2017年10月11号，什么宁夏的秋天，足享年11天什么之类的，就是秋天说走就走了，冬雪说来就来了。 对，然后我奶奶不是昨天她去内蒙古玩了吗？ 呀，你们家人好爱出去玩呀。 她去内蒙古看那个胡杨林，然后我就说，我说反正秋天到了，我说你多穿点，反正内蒙古肯定很冷了。然后我妈就掏出了手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她说那现在内蒙古的天气，我一看就有人在堆雪人儿， 是不是？然后我还有朋友，他要去新疆玩，就这几天。但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好朋友的群，就是大学5个同学，然后是4个山东人，1个新疆人，所以我们的群叫做"山东包围新疆"。然后其中一个山东男孩要去新疆玩耍。但他还没有到新疆的路上，那个新疆的同学给他发了一个天气预报，雨加雪，他就很崩溃。我还没到呢。然后还有他特别想去的一个景点，是一座山，已经封山了。那感觉好像现在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所以其实讲了这么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如果您有出行的计划，当然了，现在目前我估摸着你肯定也没有，对吧？因为刚刚上班。但如果 2017年所有的假期已经没有了哟。我们是时候开始考虑怎么过年了。2017年没有法定假期了哟。 对，就如果您正在盘算着过年要去哪玩的话呢，还是提前的稍微查一查那边的天气预报，好不好？ 好， 了解一下，就是你要去的旅游目的地的这个热门项目是不是可以去玩，好不好？ 从10月份就开始查过年的时候去哪玩。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现在查下一个11吧，对不对？5一也可以关注一下了，对不对？春夏秋冬都有旅行的时候嘛，对不对？ 有一个选择。 好好工作，就是没有这个选项，对吗？ 不想上班， 就是不想上班。 嗯 ，OK， 那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是旅游嘛，对不对？嗯、最近呢，有一家旅行的日本的旅游公司很火。就是跟随着日本的火热的2020年的冬季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临近呢，日本拥有百年历史的一个叫做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用 VR 技术呈现的日本古城生意再次是迎来了高峰。那这家日本公司是根据比如说它是2016年的时候一个统计数据，是有超过2400万人来到日本旅游。那这个数字其实实际上是比日本在4年前制定的2000万人是要多出来的，超额完成的任务。那在1998年的时候，这家叫做 Toppen 的一个公司呢，是首次的涉足了VR 的领域，是为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制作了一个虚拟现实的版本。那游客呢可以通过 VR 眼镜来观看米开朗基罗的壁画。 哇哦！ 那从此之后呢 ，VR 也被当作该公司的一项就是业务增长的项目。那目前呢，它是已经制作了非常非常多的 VR 的项目，比如说北京的紫禁城天子的宫殿、三大殿、养心殿等等等等，他们都用 VR 开始进行了人的视觉上的一种复原。那从去年开始，它是也是一直以来的不断的去推出这样的文化遗产的项目。那到目前为止呢，日本是有13000处被指定的国宝和重量的文化财产的地方。那对于这个公司来言，这些全部都是他们增长的空间。那也是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会不会想着说，哎，我戴一个 VR 的眼镜就可以去游览这样的一个名胜古迹了呢？ 我看到这个公司其实他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日本政府其实特别希望他们去重现一些古城堡。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像这种已经很难在现在保存，或者就的确已经完全消失了的这种明明是有着文化历史意义的一些人文的景观，可能很需要用 VR 的技术去复原。 对， 你有用那个 VR 的眼镜看过任何景观吗？ 有，我用 VR 的那个就是眼镜玩过恐怖游戏。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吓人 啊。比如呢，跟我们讲讲这个看恐 怖。对，就比如说你戴着那个 VR 眼镜以后，我玩的是那个生化危机嘛。然后呢，你就是开始走进一间房间，然后你就是可以通过你的这个就是自己身体的移动去远近的观察。然后就比如说那个冰箱里面有那种特别吓人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凑近了去看。最关键的是那个僵尸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站在你的旁边。而且因为 VR 眼镜是360度的嘛， 对， 所以它其实实际上是你的头在转的时候，其实你是虚拟了一个空间的一个现实版。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感觉上来说，会让我觉得特别阴森。你就感觉你后面有东西，就不像一块屏幕放在你前面，反正屏幕就在那。 对， VR 是一个360度的。 挺吓人的。其实我觉得 瘆得 就瘆得慌嘛。我看到了在直播间里面打不死死亡之神关注了主播，谢谢哈。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30陪伴大家的一档节目叫做微微一笑。大家如果早上有时间的话呢，随时来直播间里跟我们聊天好不好？随时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一个日本的旅游公司用 VR 技术去做这个教育和文化业务的一个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觉得我用 VR 玩过一件事儿。我用 VR 玩过一次切水果，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 VR 对不对，就是水果看起来很立体。 OK， 好像从你身边飘过一个大西瓜几根小香蕉那种感觉，在别人看来很蠢。 我觉得所有玩 VR 的人看起来都很蠢，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对， 然后所有的人看着你都像一个就是傻傻的人站在那儿，然后左右晃动的感觉。 就是你戴着眼镜，你不知道一直在干什么，但是别人就是会就真正在手舞足蹈的做什么呢？而且你还会特别逗，就是你会一直哼哼哈哈的跟着，哎呀，就是一个神经病的感觉。但是其实我很期待，就是 VR 技术可以给咱们带来更多的改变。就是 VR 也喊了很久了，在很多商场啊，或者是很多公共的这个场所，也有很多体验的地方，大家可能会被邀请去戴上眼镜，去体验一下某种游戏啊，或者是某种情景。但是我觉得 VR 其实一直都没有爆发。 但是说实话，我一直觉得 VR 的真正空间不在于就是真正的去复原一些我们在就是实体上能 能看到的这种古建筑。 嗯， 因为这种古建筑我觉得它整个的现场感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对， 就比如说你说你要看埃菲尔铁塔，你不可能说在家戴个 VR 眼镜，然后你看到了 VR 里面的虚拟现实里的埃菲尔铁塔，你就说你自己去过埃菲尔铁塔、你还是得到那个现场去看。 嗯，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更大的空间是在于虚拟和建造出一些更加虚幻的场景、就是我们真正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看不到的。 嗯，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方向所在。 嗯，也希望真的有一天这个做 VR 的行业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做出很多很酷炫的东西、让每个人情愿像傻子一样。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那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早上的节目啊，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最重要的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推送，并且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 嗯，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二个时段，那就是翻滚永轩。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昨天是你和孔文还是王爽和孔文？ 我跟孔文。 哦，你跟孔文。 昨天是王爽跟孔文。我昨天没有上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发现，就是在节后，其实大家最爱聊的话题就是，哎，你假期过得怎么样？ 对呀，当然会聊你假期过得怎么样这个话题嘛，就希望就是有人比你惨。 Okay. 哎，但是我觉得今天好像来关注咱们的人很多，哎，我要依次感谢一下哈，静忍思、梨花带雨、张强、钱江小鱼。还有刚才的打不死死亡之神都关注了主播，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还有朱古力豆也来了，朱古力豆说这边信号好一点，哪边啊？他说咱们俩换了个位置。我们不是为了那个信号好才换位置的哈，我们就是想换。想换就换，要换的痛快。 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视觉时代，其实每到假期的时候都会推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摄影大赛嘛。 当然了， 对不对？ 十一什么国庆旅游摄影大赛之类的。 对，今年的摄影大赛当中你有参选的作品吗？ 没有。所以我出了一个绝招，你为什么不给我点赞啊？ 我没看见呀。 我是进行了最近一段时间手机存图的拼图。 啥图来着？ 拼灰烟片。就是把所有的放在一起、 哦、拼图 啊、拼图就做了一个大集合。 OK， 我说你说偏图， 多 我说是有多偏。 本来走的就是偏门的路线。 OK OK OK。 嗯，然后拼了什么图呢？ 拼的比如说这个最近参加的各种活动啊，获得的各种荣誉啊。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好吧？你最近获得了什么荣誉呢？最近 微微一笑最无厘头女主播。 OK， 好好， 没有了，就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那个参加一些学习呀、啊，然后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当时拍了几张照片嘛，然后没有发朋友圈什么之类的，因为觉得好像也不够美，这现在放在一起呢，那个拼图之后呢，人就变小了一点，就看不出来不够美，你知道吗？ Okay， 就那种美女集群、校友，虽然每张都是我。 美女集群效应吗？ 对不对？就一个美女单独站那儿和十个美女放在那儿， okay。 你仔细看，可能十个美女的时候那个质量不如单独美女那个质量高，但是十个放在一起就会有那种震撼感嘛。 但关键是十个美女都得长不一样吧。 对，每张的确有点不一样。 看 P 图的痕迹。 因为有，对，有的时候 P 的那个手重一点，有的时候手轻了一点，不一定，有点不一样。 OK， 那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条翻滚朋友圈，其实实际上是来自一个美国的烹饪学校。 嗯， 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时代，如果仅仅你只会做菜，只会烹饪，已经是不够了。那现在的烹饪学校呢，除了教你怎么样做菜之外呢，还会教你怎么样去摆盘并且拍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 Instagram 上看到的一些就是照出来的食物总是让你觉得更美更好吃，那有的很多的这个博主就开始纷纷的发表他们的评论。那这个餐馆这个培训学校也开始说，就比如说啊，他们说饭厅的色调呢要比厨房呢更暖，这样披萨不会有什么阴影，所以说他们建议披萨是要在更暖的这样的光线下去进行拍摄的。 其实咱们用那个歌手美图软件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了，所有的美食特效都是黄光。 对， 就黄光可能就会有温暖的感觉，会让食物看起来更加美味，而且可能黄光对很多食物都比较适用吧。我特别喜欢那个美食特效之后美食的感觉，就觉得哇，这是能吃的东西吗？这不是真的不是那个假的那种美食吗？ 对。 然后其实我有很多朋友拍美食的时候，他们是有这个自己的小秘诀的。 嗯， 他们就是下载一个美食就专用的美食拍图 APP， 也不太用修。那这个软件就这个厨师学校是吗？ 这个厨师学校教的更专业哦。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啊，他们就是有一套这种烹饪和摄影相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比如说啊，如果你想让你就是烹饪的这个肉质看起来嫩一点，那你在做的时候尽量的不要让它们熟透 啊， 就是要半生不熟的时候， 你知道吗？我刚才就是这样想的。比如说西兰花你不煮熟拍出来就很好看啊。那我这个厨师学校是教你煮不熟，然后就 不是。但是比如说要又有一些蔬菜，你可能要故意把它烤焦，你才能展现出它的纹理。所以是就是要分开来看的。 烤的是大理石吗？为什么要？它那个肉意思是说你把煮到那种半生不熟的时候拍照比较好看是吧？ 对。 然后拍完照继续煮熟才能吃，对吗？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拍照和食物本身就吃的那个关系来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就好像你知道很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他其实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吃的不是那个成，就是那个食物本来的那个感觉。 您可别说这事儿了。 哦，对，你之前好像当过美食节目主持人，对吧？ 对呀、就美食节目主持人，然后也做过旅游节目。旅游节目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也是会尝当地的美食的嘛。你知道美食节目的苦恼在于什么呢？就是那个厨师有的时候做饭呢，我们录美食节目的节奏其实很快。我曾经主持过一档那个也是卫视的那个美食节目，它其实教做菜的，那个节目每期也就5到10分钟，所以你想那个做菜得有多快吧？一天能录14期啊，录14期呢，那个厨师是不是就首先他很专业哈？然后他做饭就会很快，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菜需要煮很久，哎呀算了，就这样吧，啊就这样吃吧。就是我吃，而你吃完之后你还得评论呢，对不对？你还得就是我就想象出它煮熟之后真的有多好吃。然后再一个就是旅游节目其实也很惨，就是旅游节目有的时候你去了一个餐厅或者一个旅游的景点，人家也是好心好意给你准备吃的，通常情况下是一大桌嘛，你就得挨道挨道的去尝，挨道挨道的去点评。关键是你知道一大桌先摆好，然后摄像老师再拍一圈空镜，先转一转呐，就整个桌子转一转，显得就特别丰盛。然后每道菜再拍一拍，你看出那个什么支起来的香菜呀，然后那种特别 Q 弹的牛蹄筋儿啊，都得拍得特别的细致。但你拍完之后，没有一道菜是热的。就是一桌凉菜，你还得尝、 okay. 你还得去点评。 所 以这个学校教的是不是教是做出好吃的，而是教怎么把好吃的拍出好看的，是吧？ 他们其实实际上想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你在拍摄食物和你真正吃食物的时候是两回事 啊。明白了。 就有的时候真正好吃的食物拍起来不一定那么好看、而真正拍的好看的东西不一定那么好吃。 那咱们这样吧，咱们发起一个运动好了。动不动就要发起运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叫982魔力工厂。在982魔力工厂里面呢，跟我们互动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发图片了。我相信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一定会有你最近拍的一张美食的照片。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982魔力工厂，记着啊，982是我们的这个频率的数字，982 魔力工厂，就是很有魔力的感觉。你关注之后呢，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除了在那里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之外呢，还可以发图片给我们，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然后发一张你最近拍的美食的图片给主持人，让我们看看你最近吃了什么呢。我跟水水待会儿都会去发，好不好？ 对，我现在正在发。 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那个在花椒直播的982的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朋友，新朋友特别可爱， 我看到他的这个留言了。对， 哎，咱们一定要用那种山东快书、山东快板的那种念出来啊。 来你来。 当里个当， 当里个当， 闲言碎语不多讲，讲一讲今天我的新发现。 我怎么觉得好像一开始是个天津，后来这人去河南了。 全中国嘛，对不对？都是我们的家。 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众里寻他千百度，花椒发现你们俩。口齿伶俐，反应快，直播时尚新一代。也不知道什么口音啊，然后他还特别有趣，他还有补了一段说，你俩主持的确好啊，可惜互动实在少，如果积极来反馈，送礼一定会翻倍。你是不是专业的呀，金仁姿？ 对啊对啊，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就是这个互动的奖励的环节的，好不好？ 对的。那 就是 奖励什么呢？ 获得主持人的口头表扬。 因为刚才其实还有一个朋友叫做他也这个关注了主播，我还挺想感谢一下他的啊，首富王子，谢谢大家有兴趣要可以点击关注哈。 刚刚我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花椒朋友圈里这个花椒微信 公 众 账号 的那个里边发了一张，就是我假期的时候我婶婶做的一桌饭，是我昨天晚上吃的。 哎，你们知道吗，就亲爱的朋友们，贵州饭很好吃哦。贵州菜真的是每道都非常有特色。 对， 所以我看到的有这个你们贵州的各种肠。 对 对吧。然后还有土豆焖牛肉， 红烧肉、 然后那是酸菜鱼吗？ 对。 酸菜鱼，然后炸的花生米儿配炸的什么呀，那是薯片吗？ 不知道，我没吃那道。 还有青豆炒肉。 对的。 那个很好，那个是酸菜炒的什么菜，花菜吗？ 类似。 类似是什么意思？ 就是反正就是真的很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就大家有时间还可以去贵州玩耍，就真的贵州饭绝对不比四川菜差，只不过就是因为贵州菜没有那么得到了全国性的普及。 对，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看到更多的朋友能够把你们的这个好吃的发上来，好不好？我分享的这个是我前天的一个家宴的一个饭桌的菜。 也谢谢无敌水熊关注了主播，待会儿我也要去咱们的这个公众账号里面发一张我最近拍的美食。 没错。这里是微微一笑，一首歌送给大家。OK， 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刚刚看到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谢尚进同学非常过分的发来了一张照片，请看。 哎呀，好烦哦。 好烦 咯。好烦哦。 咋个能发螃蟹嘛？ 对呀、啊，怎么可以发螃蟹呢？太过分了吧。 金秋十月，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 哎，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现在手机已经看不了大家留言了，我的手机现在停留在这张大闸蟹的照片上，迟迟不能移开。哎呀， 哎，而且他发的这只螃蟹真的特别的饱满， 对，色泽非常的鲜艳。 虽然我不吃螃蟹，但我都觉得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 而且我最近看了一个小视频，特别的火，那个小视频讲的就是，哎呦，什么这个大家实在是太会吃螃蟹了。它跟咱们中国人吃螃蟹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日本的视频。你知道日本视频它那个螃蟹会很大，就跟咱们那个螃蟹，就是它不是，就可能大也没有一定非常好吃，它是一定要吃，就是吃很多很多那个蟹肉。我不懂那个螃蟹的种类哈，就是爪特别长。 就大爪蟹。 对。大爪蟹这三个字儿，我听到之后也是很吃惊啊，你知道吗？然后它就是什么开始煮，煮完之后呢， 把那个蟹壳先放过来当一个容器，然后把中间的一些蟹肉就开始就卸下来放到蟹壳里面，然后它会有很专业的工具直接把那个很长很长的蟹爪，就可能有点像咱们去吃海鲜自助的时候的那种，就是长的长的蟹爪，我不知道那是哪种螃蟹的一种爪子哈，剪开，然后把所有那个雪白雪白的蟹肉全都用那个小刀剔出来， 捋出来 放在对蟹壳上面，然后再浇上一点酱汁，用温温的那个感觉温一下，哇，看起来好满足啊！你就可以直接拿一勺，拿个筷子夹很大一坨 蟹肉，就不用自己在那咬啊、挑啊什么的。 蟹上见，我给你一个地址，你是知道的对不对啊？好歹送15公亩啊，来我家行不行？太过分了。 OK， 静忍思又说，他说。我是花椒爱好者，闲暇一把家常扯，感谢美女读我诗，铁定从此铁定你粉丝。 哎，我的天哪，哎，你可以极致吗？静忍思，如果你可以极致的话，邀请你来直播间做客。 我们非常需要，就是有、 哎、你知道，对，我跟水水经常会玩一个游戏，就是比如说谢谢你送我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请你把这两句编成四句诗好不好，然后我和水水就开始背了。谢谢静忍思哈。来吧，咱们继续翻滚朋友圈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就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这个从出国游玩回来的，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在计划明年春节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耍呢，不知道大家参与过的这个最长的飞行是多少个小时，水水你飞的最久的这个 12个小时 去哪里，美国吗？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 大概是这么一个时间，对，12、13个小时， 对吧？我也差不多，其实你只要去稍微远点的地方就会10个小时左右，10个小时以上，再久真的可能就会很累。 我有一段时间是频繁飞这样的，就是大概一年要飞个4次， 你去出国留学的那段时间， 对， 就回家然后来回的时候都需要你飞。 嗯， 好的，那呢我们跟大家看看，有一个这个航空公司啊，戏特别特别的多，冰岛航空。长途这个旅行10个小时以上，不知道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消磨机上的时光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选看电影、看书，或者是纯粹的睡觉。 哎，你知道我真心的是很喜欢在飞机上的时光。就是我每一次上飞机，然后基本上飞机是怎么，就是是什么时候起飞的，我是不知道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对，我是只要一开始起飞，就是那个飞机一歪，然后我就有要睡着的意思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可以睡到那种，就是比如说我飞伦敦大概是10个小时左右，然后我真的是可以10个小时全部 睡 满，睡满以后呢。我中间他发餐的时候我还要起来补充能量。 我也是，为什么呢？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分享这条新闻你需要什么活动？ 偶尔还是需要的。 你在飞机上需要什么活动？ 偶尔还是需要的，一般情况下有时候会在飞机上看一部电影，如果起得来的话。但是我发现就是长途旅行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有时差，然后再加上高空多少有点缺氧，人会容易犯困，就是那种特别长途的旅行，就真的会你一上飞机就开始睡，迷迷糊糊的，而且你会在他发餐的时候准时醒来，醒来的时候完全没有起床气，特别热情的吃口饭，那个时候可能会把电影打开， 因为你是在睡的时候饿了，你知道吗？ 对， 就你睡的时候很饿，然后饿的时候呢又很困。 又饿又困的状态，就是吃两口，然后顺便看一部电影，然后这个时候再继续睡，等到他下次发餐。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上了飞机没有那么爱睡觉嘛，然后冰岛航空就出了一个招，怎么来让大家打发无聊的时光呢？长途飞行如此漫漫，冰岛航空演戏给你看。 是真的演戏给你看是吗？ 是真的。 好的， 他们会请这些空姐和空少一起来给大家在3万英尺的高空表演戏剧。 我好喜欢。真的，他们还招空少吗？ 实现了自己的演员梦。 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实现自己的演员梦。哎，还有观众嘞。 而且这些观众就跟咱们在娘胎里接受这个胎教的这个感觉一样，没法逃课，不想看都走不了。 连连来到了直播间，连连说这是早安，连连好。那你在飞机上是会睡觉的那种吗？ 不知道哈。这个冰岛航空，我们现在在分享冰岛航空在这个长途旅行的过程当中，会请这些空乘还有一些专业的演员来表演戏剧给这个乘客看，以防大家感到无聊。那这出戏呢叫做时空之星，他们只会可能演这一部，因为可能要彩排起来会比较麻烦吧。是一个三幕剧。 还三幕呢。 对， 好，第一幕 是这个月开始演的哈，是从这个伦敦的希斯罗机场飞往纽约的肯尼迪机场的一趟航班上开始上演的。 好的 啊，他们这个的确是机组人员特地的去向英国的一个沉浸式剧团进行认真的学习表演，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沉浸式戏剧。是不是那个乘客也可以充分的参与当中， 应该是 叫这种沉浸式戏剧，对不对？那这出戏呢是带有很浓的这个宣传性质的，它的故事是从1937年冰岛航空成立开始。 我不想看了，我要退票。我要退票。 感觉就是每次坐上飞机之后 还得看他的免费，还得看他的广告。然后他的广告居然最过分的是还要真人来演吗？ 对，就本来一般航空公司是拍一个 video 对吧，给你播在那儿，你只要不戴耳机其实也就听不见了。 对， 他现在是沉浸式表演哦。会走到你跟前哦，还有朋友互动一下，我们冰岛航空成立于1937年。 okay, 这种感觉。 okay, 什么故事呢？纵贯了80年冰岛航空的发展历史，重点强调了一下。 我能跳到第三幕的最后的那一段，他说的是什么吗？ 三幕就是这么贯穿的一个故事，好不好？他们重点强调了一下赋予女性平等权利的主题。比如说1985年的时候呢，冰岛航空聘请了第一位女飞行员。1989年的时候，冰岛诞生了第一位女总统。1999年的时候，冰岛航空首次推出了全女性机组人员直飞的这个飞机。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没有稍微的有些兴趣一些呢？ 基因那点事儿有一个提问，他说，头等舱是不是有单独的表演呢？ 我还以为他要说，头等舱是不是可以不看这个表演呢？ 我觉得应该是 头等舱的特权。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吧。 还有单独的表演。 你听过一个笑话吗？就说有一个人特别特别蠢，然后别人都说他蠢，他不信。然后呢，有一次他就坐飞机，然后呢，他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强词夺理的，就坐在了头等舱，但他买的是经济舱的票。他要去纽约。然后呢，那个空乘人员就跟他说：“先生，说您这个票是经济舱的，不是头等舱的，您可以回经济舱吗？”他说：“不能，我就要坐头等舱，我必须坐头等舱。”然后后来那个空乘就跟他说：“他说先生，我们头等舱是去伦敦的，不去纽约，您还是坐经济舱吧。”然后他就去坐了经济舱。 什么逻辑啊，好棒啊。 就是蠢啊。 对，就是蠢。来吧，咱们这样哈，咱们继续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戏剧其实还挺有趣的，因为它有很多这个关于时代的趣味在里面。我觉得水水可能会喜欢这样一种感觉。 好， 比如说在这个沉浸式戏剧当中，除了刚才看到的一些强调女性的这个戏码之外呢，乘客还可以在这出戏剧当中看到1950年代的旅行者，1960年代的嬉皮士，90年代的背包客等等，还有一位冰岛航空著名空乘的故事也是贯穿其中。反正就是从你起飞到落地吧，整整10个小时，就是演出的这个机组人员都在不停的表演和唱歌，跑不掉的哦。但是要放心啊，机长一直在开飞机。 OK， 那我想问一下，他们就是发饭啊，什么发饮料的环节也是贯穿在这个戏剧当中的是吗？ 这是纸记的这个发饭的环节。 那 对对， 那我可以尝，就是类似于点一下1950年或者1970年时候的飞机餐吗？不是说那个时候的飞机餐真的很好吃， 对，很豪华。 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提供那个年代的飞机餐，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必须点那个，比如说1950年的那个旅行者，70年的那个嬉皮士来帮你上餐。没准儿可以试试，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你看，像比如这个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会想这样一个场景。平时我们在飞行过程当中难免会碰到飞行颠簸嘛，对吧？一颠簸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空乘会跑回去坐着或者站起来指挥大家，就是你不要再这个走动啦，你坐下赶快系好安全带啊。然后有一个乘客，他上了这个冰岛航空的飞机，开始了一段11个小时的这个戏剧体验。都 怎么觉得逻辑很棒，就好像是不想当厨子的士兵不是好演员的感觉。当这个飞机遇上气流颠簸的时候呢，作为演员的空乘还会不打断演出的情况下巧妙的安抚大家。 所以其实际上就是冰岛航空公司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振兴这个冰岛电影业，对不对？ 嗯， 因为就这样几年锻炼下来，他们应该有一批的空少和空姐成为优秀的这种拥有这种 戏剧演员， 对临场应变能力的这样的戏剧演员。 好啦，最后告诉大家一条消息，也是基于那点事儿，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目前为止呢，这个时空之星是只在头等舱演出的。烦死他们好不好。然后但是航空公司也说了，说这个以后反响好的话呢会加演啊， OK 到经济舱去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我听到这儿呢内心是觉得很心酸的， 对， 就说了 心酸吗？ 对，就说了半天跟我也没啥关系。 你不是松了一口气吗？啊、oh, what a relief。 没有，我是觉得说想看看但是看不到。 嗯，就听那边热热闹闹的，是不是？ 我总觉得头等舱和经济舱就是两个世界。 还行，有的时候回贵州的飞机啊可不是两个世界。就有人回贵州的这个飞机，因为我也要回贵州嘛，然后就我们回家的那趟飞机就是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座位一模一样，中间只拉了一个帘儿。 有一个不一样。 什么？ 票价。 更心酸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如果是在航空公司提供的这种戏剧式表演，如果是可以提供给你的话，你是希望在长途旅行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体验呢，还是很想有自己闲暇的飞行时光呢？也可以发送任何内容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场景式的体验。我觉得如果中国的一些航空公司能够比如说在空中比如说5个小时的飞机，你拿出其中的一个小时来进行一个这样的表演，我会愿意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悖论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照顾那些不想看而且想睡觉的乘客。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头等舱的这个乘客也有可能会更不想看。因为我觉得好像就经济舱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热热闹闹的，然后那种互动还特别有趣，对不对？但是头等舱其实一共也有几个人。可能也就是大的飞机，大型的那种飞机，如果是包含公务舱的话可能20-30个人估计是有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小飞机的话头等舱可能也就8个座位10个座位。 对， 就是他们有可能很不想被打扰，只是想好好睡一觉，或者是属于那种公务很繁忙的人，他们也并不想看戏剧，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解决也不知道冰岛航空会怎么处理。 我觉得我给两个字的建议吧，先演。先演着好不好？ 魂不吝是吧？别管什么，咱演着。 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到时候再说。好不好？我们也是支持，就是冰岛航空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的决定，好不好？ 轮得到咱们支持吗？ 支持，支持，反正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好不好？ 好， 烦死头等舱。 好吧，现在呢就是这个翻滚朋友圈时段的所有内容了。待会儿呢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假期综合症该怎么治呢？虽然已经开始上班了哈，咱们还是稍微的沉浸在假期的回忆当中，再开心一会儿。送大家一首歌曲《与我同行》，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您可以搜索花椒直播上的活力九八二房间；其次呢，您可以搜索北京时间上的北京青年广播。那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并且可以在那里和我们用文字以及图片进行互动。 嗯，是的，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和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这是两个寂寞的主持人， 两个寂寞的主持人在下着雨的北京的秋天的早晨，渴望和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嗯， 哎，渴望这个词，这真的很卑微，感觉 到泥土里，好不好？ 对， 到尘土里，然后怎么样呢？ 到尘埃里是吗？ 开出一朵花来。 没关系啊，就没有就是怕过卑微这件事情。 对，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长假后综合症。 嗯 嗯， 我很严重。 你很严重吗？ 非常。 OK， 有多严重？ 不想起床，不想上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呢？ 嗯，想问问大家，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在这个备受煎熬的上班的第二天，那我们需要去考虑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我们来回忆一下，好不好？ 对，咱们先这个，先看看假期过得怎么样吧。因为我跟水水呢是这样的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秘密， 嗯， 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秘密。我们俩是10月2号的时候一起上完班，然后其实3号到7号3、4、5、6、7。我们是休息了的， 嗯， 对，包括8号、9号我们俩都没有见面。虽然我8号又上了一次直播，但是3号到这个今天之前，我跟水水都是没有见面的。 嗯， 12号的时候我们俩下了节目，我们俩对对方说，这几天不要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出现好吗？消失好吗？每天聊2个小时可能再也不想跟你聊天了。所以今天是我们久别重逢。 对，然后今天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呢。嗯。月风胡银辉送了一个心花怒放，嗯， 谢谢，这是我们同学。 对对对。哦，是吗？ 啊，对，老胡，啊， 他是 做生态那个蔬菜的。 那赶紧上节目呀。 他在宁夏， 哦， 就是他发的那个， 哦，okay, okay. 宁夏的秋天族。 OK。 然后他的做的那个就是芥蓝，还有就各种蔬菜都非常好吃。 嗯， 我是从他那儿吃的那个新鲜的枸杞。就是没有晒成干的那种枸杞， 哦， 新鲜枸杞 还有没有晒成干的呢？ 哦，我天哪，特别好吃，就是那种它会有那种有点像小西红柿的感觉，比晒成干的那个枸杞大一点，因为它就是还有水分嘛。 大很多吧，应该 没有大很多，就是好像那个枸杞是分不同的地区的。 嗯， 我知道有的朋友吃到那个就是鲜枸杞，其实好像很大，但是我在老胡那吃到那个鲜枸杞，可能跟那个就是小拇手指头的第一个关节， 嗯， 比这个稍微小一点吧，但是很好吃。包括有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老胡带来了一只全羊。 OK， 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所以我觉得宁夏的羊可能真的很好吃。而且就我们同学去那玩的时候，还去了那个大话西游的影视基地。 嗯， 我一定要去找他玩，然后蹭吃蹭喝蹭玩。 OK， 谢谢老胡啊，送了心花怒放，谢谢， 谢谢。而且其实实际上我们在今天早上还要谢谢的就是主持人杨帆。 嗯，一直在 主持人杨帆啊，他 at 了一个主持人加菲。主持人加菲又回 at 是不是他同事啊？ 然后两个人互道早安，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早晨有一个好心情，好心情，好不好？ 嗯 嗯， 这样吧，我要跟水水这个画一下旧， 嗯， 对不对？请问你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我十一假期真的是过得特别的闲散， 嗯， 因为我选择的是回家， 对， 然后呢，我就发现 是国庆这个出游鄙视链的底端，回家，对不对？ 哎，说实话我真的是挺不喜欢鄙视链这个东西的。 嗯， 因为你知道，就比如说在文青里面很容易有这样的鄙视链。 嗯， 就比如说看米兰昆德拉的， 嗯， 就要被那个看什么，比如说你们什么石黑一雄 啊， 这样的就是看不起 啊。 然后呢，看这个呢又要被看海明威的看不起。嗯，然后看海明威的呢又要被谁看不起。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鄙视链。 哎，我觉得说实话，这是知识分子特别可爱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觉得自己看的是最好的吗？对吧？我觉得还挺可爱的。而且鄙视链在我看来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嘲。 嗯 嗯，这一般只有底端的人才会说自己是鄙视链 端的。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 十一长假的这种度过的方式当中，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底端呢？ 可能就是我这样的吧，对不对？在家待着，而且家里不要你，只能在家待着。我过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闲散的这个十一假期。 所以闲散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意味着你在底端，连中游都没有够到，对吗？ 有可能，因为旅行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好，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处在最高端的是什么呢？去南极玩，去北极玩，去沙漠徒步， 应该是就很酷炫的那种旅行。所以说， 太空。 像我这种处在鄙视链底端的国庆的一个这个度过方式，我在国庆期间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你猜是什么？ 看电视剧，吃饭，睡觉。 这基本上 什么 都还不错，都还不错，都是我在做的一些事情。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刷各个景区如何挤爆的新闻。心里想，哎呀，没剧，没有什么。 哎，这又挤爆了！来来，老公，你看，这又挤爆了，这又挤爆了。 得亏没剧，得亏没进去来，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很宽敞？你看家里还可以大件儿呢。那你觉得这个十一假期，你享受这种闲散的状态吗？ 说实话，我觉得十一假期我回了一趟贵阳嘛，我老家是贵阳的，然后我发现其实贵阳变成了一个就让我觉得特别陌生，然后又熟悉的地方。就贵阳现在不是在规划那个什么 熟悉的陌生人，然后 一边建着公园一边环保 一边什么建着公园一边环保 对啊，贵阳现在就是一边建着公园一边环保嘛。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待在家里，然后家里人就碎碎念的时候，你又觉得好像还蛮幸福的。我觉得我老了，真的，当你觉得妈妈的碎碎念开始变得幸福的时候， 你今天穿着这种驼色的毛衣然后跟我说我觉得我老了，我真的觉得你老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叔叔色呀，这个毛衣。虽然还挺好看的啦，但是会有那个就是老态龙钟的感觉， 就很像杜拉斯小说里说的那样，就是比起你就是青春的模样，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天哪，好像快30岁的年纪，大家都会这个觉得自己要老了的感觉， 就是在鄙视链底端吗？ 这个十一假期你有刷什么剧或者是看什么？ 这个十一假期我真的是去玩了贵阳挺多公园的。然后我就发现， 你有看到我刚才一瞬间的表情变化吗？ 但是你知道，就是国庆我在家待的2号到9号，天天大蓝天 啊， 就是那种蓝天的飘的那个云都是一朵一朵的那种，就是朵朵白云的天气，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为什么你要用腾格尔老师的感觉去唱这首歌呢？ 这歌是不是就是腾格尔老师唱的啊？ 但是 白云下面马儿跑，这不是腾格尔老师的作品吗？ 是，不是吧？不知道，然后 不知道。 哎，我真心的是觉得两个处在鄙视链底端的主持人，就给大家分享十一的假期，真的会让大家的心情很好，因为这两个主持人真的够惨，一个回家。一个待在家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觉得像就是电台的主持人，平时是日播的，就有这种每天都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这种疲惫感，所以说放假的时候我真的很想一直在家待着。 我跟你说，不是， 不是吗？ 对，你看其他的主持人也都在出国啊，什么出去玩啊， 口文没有， 王爽也没有，王爽回家了。 就是咱们节目是一个特别宅的节目， 是个恋家的节目。 而且说实话，我最近在北京待的还挺开心的。就这几天假期，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我本来以为哈，北京可能人也会很多，就全国各地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来北京进行参观或者是旅游。但是我实际上发现，在我的生活范围以内，人都很少。 OK。 大家真的是出去玩了，包括我们去餐厅吃饭很容易包场，我很享受这种就是生活密度很小然后生活空间很大的感觉，而且不堵车，这几天就过得 很开心的。因为你出入的是北京真正的生活的区域了， 对的， 你不会去出入那种旅游的区域。 是的，我不会 去 故宫餐厅吃饭，对不对？ 你怎么不去故宫玩呢？对不对？你怎么不去天坛呢？怎么不去雍和宫呢？对不对？怎么不去颐和园呢？怎么不去圆明园呢？ 怎么不去呢？ 来进行北京经典大列举。 怎么不去十三陵呢？嗯，对不对？嗯， 怎么不去天 安门呢？ 怎么不去北海呢？ 对呀、啊，怎么不去北海公园呢？怎么不去朝阳公园呢？对不对？嗯、怎么不去陶然亭公园？ 怎么又开始 天坛公园了呢？ 就贵州和北京还串起来了，怎么回事？好吧，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假期综合症该怎么治呢？咱们这样，我觉得假期之后呢还是有点慵懒的感觉， 对， 我们还是先慵懒的听一首歌曲。 完全都没有极限，我已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 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想拒绝。 笑什么？让我们来慵懒的听一首歌曲，嗨起来！ 三天三夜，我不知道你要播这首歌，你知道吗？而且最后就是阿妹很累的时候，这个说啊，一点都不会累，听起来很可爱。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大家一些这个充满着精力的一个充电的感觉哈。嗯、早上呢还是要嗨起来，毕竟开始工作了嘛。那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我要教大家一件事情， 嗯， 那就是。怎么睡觉才能够在长假之后保持充沛的精力呢？ 阿姨说现在聊这个话题吗？你还记得我们节目你还记得我们节目在开播不久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是我来负责话题嘛，对不对？ 嗯。 然后呢，我就找了一篇叫做我们那天早上的话题叫做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嗯、然后呢，珊珊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她说：“水水，你确定聊这个话题，我们俩不会睡着吗？”然后我说：“不会吧？”我说：“聊睡眠又不是真的睡眠。”然后那天早上我们第二个时段从第一分钟开始就越聊越困，聊到中间一度珊珊就不想聊了，珊珊就是在那边。就看着我，然后我也自己也越聊越困，所以现在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睡眠，对吗？ 虽然是睡眠呢，但是其实是跟跑步相关的。 OK， 对，就是跟跑步相关的那些。 嗯 哦，而且我很喜欢各种冷知识嘛，所以今天聊的这个睡眠呢，我可能会有些冷知识要问大家，一些关于这个睡眠的常识。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在十一长假期间平均每天大概保持在几个小时的睡眠啊？我的答案是9到10个小时。 我不一定。我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我发现就是十一假期期间哈，我会特别倾向于晚睡。非常倾向晚睡， 就早上6点呗。 真的有可能。 哇，真的吗？ 是这样的哈，你看我是这样的，我平时咱们俩要做这个早间节目嘛，每天早上是6点起，就觉得挺痛苦的。其实有的时候呢，睡个懒觉顶多拖到6点半，最多了，再晚就真的是不行了，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这个放假的时候就很希望不要那么早起。而且你6点半被迫起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被迫早睡，要不然就很困嘛。然后可是放假期，哎，第二天早上没事儿，把所有闹钟全部关掉，就睡到自然醒，管他几点呢？所以晚上就倾向于混，反正明天也没事儿。然后呢，我今天就不如多玩一会儿的这种心态。而且我很喜欢半夜很安静的那种感觉，整个世界安静了，好像就剩我自己。 然后刷刷剧什么的， 看什么《那年花开》呀 ，OK OK， 然后看看《见字如面》啊，然后把什么《中国脱口秀大会》啊，就没看的全都补上，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就真的会弄到夜里3、4点钟。 OK，快乐的雨涵来了，他送了一个太阳，他说。精神抖擞的山山水水早上好，我的体质6点不得不起，生物钟已经是受不了了。 我最近看到了一篇那个文章，说其实好像5点多钟起，6点之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状态。 那得取决于你晚上几点睡吧。 对呀，要不就得早睡才行。所以今天呢，问大家一些关于这个睡眠的冷知识哈，因为是有一本书叫做睡眠革命，是最近出的一本书。作者呢叫做尼克·利特尔·黑尔斯，他是一名睡眠运动教练，研究睡眠科学超过30年。他的工作呢是给运动员做睡眠管理，制定合理的睡眠方案。在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290睡眠方案，是一种高效的睡眠方法，甚至可以把运动员的这个人体体能发挥到极致。 那必须要介绍一下了，我觉得我最近遇到了很严重的睡眠问题。 还有一些冷知识，我们可以点点去看，比如说第一个冷知识， 我们来竞猜好了。 对，是不是睡8个小时才够呢？ 根据我一般对于睡眠的了解来说的话，好像应该是对的吧。人其实正常的理想情况下是需要8小时的睡眠。 其实我们来一点点的去那个筛选一下，就是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吧。一般情况下哈，如果你在早上6点的时候醒了，你是应该选择就是继续睡觉呢，还是起床开始跑步呢？ 选择继续睡觉。 你的第一个反应会告诉你继续睡吗？ 对吧、 第二个反应思考就是我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的？ 对， 我睡够了8个小时了吗？那8个小时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睡眠时间呢？其实8个小时呢是每晚的这个人的人均睡眠时间，并不是普遍推荐的睡眠时间。而且每个人是存在个人差异的，身边有一些人确实的确就是那种他好像就睡4、5小时就够了。也有的人的确是睡10个小时才醒，对吧？就是不想起床。那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8个小时睡眠是一个偏见，你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睡8个小时，要去发现自己睡几个小时到底是最舒服的。这是一个 10个小时 最爽，对吧？你真的不会觉得有的时候睡多了头会疼吗？ 会。其实睡多和睡少有的时候是一样的，过犹不及。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假期有一天睡了12个小时， 我的天， 然后我起来以后觉得特别的乏。 这在我的这个数量词的那个词汇库里叫做睡了一圈 差不多吧。 等到冬天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睡的话，睡12个小时，比如说你这个晚上睡得晚一点，1、2点钟睡，下午1、2点钟起，一会儿天就黑了 起来就开始天黑，好吗？ 对，一会儿就黑了。 但你不觉得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人特别容易睡得特别多吗？ 对呀， 因为你消耗的能量大呀。所以这种冬天 是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 对呀，所以冬天的这3个月份是很不适合上班的。怎么了？ 猝不及防啊。这个逻辑和转折猝不及防。 上一段话题足 结束，对不对？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小小的 tips 啊，就是怎么样提高你自己的睡眠质量呢？我觉得它其实是给了我一个知识点的，就比如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起床气特别重， 是跟你的睡眠周期有关系的。睡眠周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睡眠的时候呢是存在一个生物节律的。 嗯， 睡眠是有5个阶段的。笑什么？有人发言了。 Lisa 来了。Lisa 说适合冬眠。 冬天的时候是吗？适合上班。 对， 在聊睡觉的事情了。 嗯 啊，冬眠也需要睡觉的技巧嘛，也是希望在这个十一长假之后，大家可能会有些这个小小的不适应，开始工作了会有一些疲惫，怎么样睡眠。 其实关键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节后其实真的容易睡不好。 对， 因为就是整个假期你就是肆意的打破自己整个已经建立起来的这种生物钟和生活方式。 对， 然后就乱睡， 就是作妖似的那种，我就是想打破。就哪怕我这会困得不行，我就是不睡，我就放假了，我就想死点睡。 我终于 扒拉着自己的衣橱。 吴珊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处在这个就是鄙视链的底端了。就你还跟假期过不去。 就是 diss 全世界的感觉是吗？ 对、嗯、 好了啦，睡眠分为五个阶段，你知道是哪五个阶段吗？ 我知道。 哪五个阶段？ 就是躺在床上第一阶段，闭上眼睛第二阶段，胡思乱想没有办法进入睡眠第三阶段，数羊第四阶段，进入到睡眠第五阶段。 哦，我还以为是起来玩手机是第五阶段呢。是这样的，这五个阶段呢是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深睡期和快速眼动期。其实这五个这个睡眠的阶段，我觉得大家都听过，但是我是第一次知道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经历一个完整的阶段呢，大概是90分钟。我以前一直以为，比如说我睡4-5个小时，我睡6个小时，我睡8个小时，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周期。我可能前2个小时是浅睡期，后2个小时是深睡期，然后最后快醒的时候，5-6点钟的时候是快速眼动期，也是梦最多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吵醒的时候。我现在才知道，就是一个阶段只是有90分钟而已，它是循环往复的。所以说一个成人每天晚上一般是需要会经过4-5个睡眠周期的。 那也就是说90乘以4多少来着，360除以6，也就是6个小时就能经历4个这样的就是循环了。 等会儿90乘以6是你说90分钟是吧？ 嗯， 你是怎么算90乘以6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数学题？ 90乘以4 啊，就是4个睡眠周期。 嗯、对， 嗯， 90乘以4是 6个小时，可以经历4个睡眠周期。 嗯、周期 是的，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明明睡得不少，但是早上被闹钟吵醒的时候确实非常的困。 嗯， 哦、 嗯， 或者是工作日， 因为你那个闹钟正好是在你深度睡眠期吗？ 对。 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最好的睡眠时间是算好，就比如说， 是的， 我是晚上10点钟，我直接就开始进入了这个周期来说的话，那就是10点，然后到12点、2点、4点，好，就这样吧。嗯，就是早上的时候把闹钟。 是这样的，你知道我很久很久以前听过一个理论，我其实试过一段时间，它的意思就是你睡3个小时的倍数，比你睡4个小时、5个小时效果好很多。也就是说你睡3个小时比你睡5个小时要强很多。我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3个小时刚好是2个睡眠周期。 所以说其实6个小时的睡眠其实就 很棒， 就很棒。 6个小时比8个小时要好，有可能。但是你要保证你是进入睡眠到6个小时，你不要把闹钟定成你躺下6个小时，那就不是6个小时，对吧？所以我可能会定6.5个小时左右。 哦，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很健康。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工作日午睡时间过长，但是起来却困得不行，就可能是不要超过1.5小时的午睡。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建议你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就甚至不要让你进入到那个深度睡眠的阶段，要不然它反而会让你过度的疲惫。 啊、嗯，我明白了。 是不是有些这个小还是觉得挺有趣的吧？ 挺有用的，挺有用的， 对不对？ 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最好就是你让自己在上床之前就已经非常累了， 对的， 就基本上一上床就开始进入这样的周期、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能精准算出来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循环往复。 上床之前就非常累，也有可能会有些这个小小的技巧，比如说你睡运动之前，运动之后是不是要睡觉，睡觉之前是不是要跑步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哈，一会儿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怎么样睡才能睡得好，才能精力充沛的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OK， 一会儿回来。I slept until noon. I just wanna lie my living room. I know in my heart that you're not the one, so I'll just go home, watch VH1. My girlfriends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to say. Oh, my girlfriends to the rescue.

正在看到什么样的情景。 没错， 期待你的声音。 刚刚珊珊是一直在介绍，就是这个放假之后的睡眠怎么样来进行调整。那介绍了一个叫做90分钟的五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睡眠的周期的一个规律。 而且它其实就是有一个睡眠周期叫做290睡眠方法，所以这个90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你一个睡眠周期可能是有90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它的理论是什么呢？一个人到底应该每天晚上睡多少个周期呢？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就是我可能会倾向于比如4个周期就够了，大概6个小时的睡眠我会去推算一下。但是其实他给的建议是先开始的时候先用5周期去尝试。 我打断你一下，刚刚因为我们没有在看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有一个叫做杨的朋友他又发了一张这么残忍的照片是一锅螃蟹，紧接着蟹上进的这一只螃蟹，然后这位同学发了一锅螃蟹，我们来看一看。 那好，那咱们来进行中秋美食大赛呀，对不对？你们吃过最好吃的是什么？在国庆和中秋这个很漫长的双节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漫长了，转眼就过了，对不对？吃到最好吃的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如果你拍了照片的话呢，发给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持续的互动的话题啊，大家可以一直以来都发，一直发图片，我们也会看得到啊。 我刚才其实看到了快乐的雨涵在直播间里也说了，他中午的时候呢可能会睡个午觉， 对， 是吧？然后还有他公司旁边有什么这个同事老是放歌，早上7点的时候放歌，8点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不知道他们睡不睡觉。所以咱们今天呢来介绍一下这个睡觉的包括睡午觉的方法，也希望给快乐的雨涵一些这个小小的意见，希望你可以睡午觉睡得很好，3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午觉，好吧？ 然后290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具体来说 290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可能是 round 吧， OK 就一轮的意思。 OK 就是他睡90分钟是一个周期。那他其实是建议刚开始咱们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睡眠周期的时候，是以5个睡眠周期来尝试。比如说5个睡眠周期就是7点5个小时，7个半小时嘛。假设你7点半的时候，每天早上7点半要起床，所以你就要倒推，你必须应该在晚上12点的时候睡着。再加上你的这个躺下休息的时间，或者是你觉得自己需要多久才能够睡着，你就需要就是提前在12点之前提前那个多少时间上床进行睡觉。所以你刚开始可以尝试持续这么做的话呢，一周就是需要35个睡眠周期，1天5个嘛，一周7天，5×7=35，对吧？35个，持续一周以上的实践之后呢，可以慢慢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一周睡眠周期。 OK， 有些人可能就是每天晚上睡4个睡眠周期就已经非常精神了，你就可以把你的一周设定为28个睡眠周期。也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足，就慢慢的添加，直到自己的精力最佳。然后，如果有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和规律之后呢，你就发现有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说突发性的加班，或者是要早起赶早班飞机，或者是突然要熬夜，偶尔有一天晚上仅仅睡了3个睡眠周期呢，也没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就只要你在一周内保持好35个睡眠周期，总量够了就可以了。 35个睡眠周期 就是平均每天5个， 7个半小时。 那每天其实实际上也还是要睡7个半小时的。 对的，是这样的。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的那个情况不一样，你最开始在找自己睡眠周期的时候可以拿7个半小时先来尝试。 OK， 你睡一周以上觉得好像你睡不够，那你就加，可能每天加一个睡眠周期。如果你觉得够的话你减，尝试一下自己这个最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睡眠的量。但是他的建议是你偶尔有那么一次减少这个固定的睡眠周期的情况没有关系，但是尽量避免连续3个晚上缺失睡眠周期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呢，当你习惯了290这种睡眠方案之后呢，就可以像专业运动员一样在短期内调整自己的睡眠周期，应对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这个接受训练或者什么准备马拉松比赛呀，然后同时还有这个全职工作需要去做的时候，就可以适当的减少睡眠周期，留出更多的时间了。 明白了。所以说其实实际上如果是要想在假期之后拥有一个好的睡眠状态的话，了解这样的一个90分钟睡眠周期还是特别有用的。 对的，那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他是一个这个运动教练嘛，他是去给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定制睡眠计划的。他给出的建议就是晚上2个小时之内，睡觉之前2个小时之内是要避免剧烈运动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回家可能就已经挺晚的了，然后你再休息一会儿啊，再吃口饭，比如晚上8-9点钟回家吃口饭，然后可能10点多了，你想着我休息一会儿总不能就立刻跑步嘛，10点多休息一会儿可能11点了，想着要不要跑个步呢， 可是这时候我就会想，那跑步会不会就是特别耽误睡眠？你会很兴奋，有很多人是跑完步之后是睡不着觉的，你知道吧？你是跑步真的会可以很快睡着的那种是吗？ 确实是睡眠之前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是要避免刺激性的这种运动了。 他的建议是睡眠之前的这个2个小时都要避免剧烈运动，因为剧烈运动呢，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血清素等压力激素，同时会抑制褪黑激素的这个分泌，就褪黑素有一些人当做安眠药用的嘛，就是帮助助眠的一种，这样呢会影响咱们的入睡时间和睡眠质量。对，不管怎么样呢，今天给大家这个介绍的睡眠呢是290睡眠方法，这个去规划好自己的睡眠周期哈，咱们有可能会睡得更好，也保持一个更加充分的精力去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没错，那接下来一首就是看海送给大家吧。 哇， 希望大家 可以有一个看海的好心情。 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迅很早很早之前的一首歌了，叫做《看海》， 很好听。和你一起看海，看海，好吧。 其实我觉得看海是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假期的状态。我总觉得假期如果能到海岛，那肯定是处于鄙视链的顶端的，对不对？ 是可以的。 我觉得海岛肯定是鄙视链的顶端。特别是你又悠闲地表示说我去海岛睡觉，就很像《欢乐颂》里面的安迪一样， 对， 在无敌大海景房里面然后睡觉。那接下来的15分钟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更加实际一点的，就是说为什么假期我们需要假期，并且怎么样来利用假期来提高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些说法。就首先，其实实际上假期对于工作来说是非常必要，而且其实实际上在假期这件事情上，就是东方和西方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区别，一个态度上的区别。就是东方人普遍会认为说我放假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对， 但是西方人会认为我工作是为了更好的放假，这是很不一样的。 是， 然后从就假期的制度上来讲，就是普遍来说，欧美国家的假期普遍来说要比中国的长。说明我们勤劳嘛，对不对？ 对，勤劳。 然后再加上，其实实际上就假期它其实实际上是会建立一种自我的效能感。就是什么叫做自我效能感呢？简单的来说啊，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其实就是自信心的另外一种说法吧。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感觉到你自己的控制感和对于工作有这样的一种控制感，对于你整个的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你持续的工作，这种高强度的持续工作会降低你的自我效能感，而从而使你对自己的工作的满意度降低，然后影响工作状态。所以其实实际上假期是一种重建自我效能感的有效方法。 你说的这是西方人对假期的一种态度是吗？ 这是心理学研究对于对于假期的一种界定。所以说就比如说双休日，就是很典型的重建自我效能的一个典型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是在十一的长假当中你感觉到了一种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比如说有一种幻象叫做十一回来工作以后我觉得自己一定行，它其实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你知道吧。 明白了。其实就是好像的那个再休息一下，突然间然后又回来了，觉得好像我好像休息够了，我可以重新去准备出发了那种感觉。 对，有这种感觉， 把之前的那种疲惫感全部释放出去了，又重新建立了自己对于工作的那种信心和热情。 而且新鲜感和陌生感的这种累积也会让你就是自我效能增强。 明白了。我看到了一个新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跟咱们打了一个招呼。名字叫做小妞不吃燕窝粥。说早上好，早上好。而且这个鱼头1004好像帮咱们分享了很多主播，然后有这个很多朋友是通过他的分享来看主播的，谢谢鱼头，也欢迎各位新朋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档这个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7点半到9点半每天早上2个小时都准时直播，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来听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有趣的话题，好不好？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假期综合症，假期后的一系列的各种问题。 对，那如果是从这个科学安排假期的方面来说呢，如何去拥有一个真正科学而完美的假期，在 这事儿为什么不在假期之前告诉我？ 就是假期之前好像我们也没有机会嘛，因为都想着说要放假了， 要放假了对不对？ 对。 然后这次放假之后觉得好像每天都在玩，每天都在很闲散，觉得我应该更科学的安排自己的假期。 其实这里面所谓的科学也是说如何让你的身心更多的去得到休息和放松。就比如说第一点就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在假期安排工作。就一定要把假期和工作完全的分离。因为这样的分离能够显著的去降低你的身体和心理的疲劳感。这是第一个。然后其次是不妨在假期做一些你比较擅长而且有能力去做好的事情。就是选择要建立自我的自信心，好吧，不要去挑战 睡觉啊 躺着，做最擅长的事情。 嗯，然后第三，多和家人和朋友交流。 嗯， 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自我效能感的建立，可能是假期的首要的第一任务。 嗯， 然后第二任务，其实实际上假期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获得一种社会支持。 嗯， 然后去强化自己的这种社会关系。 就是我能行， 就是 我有人爱这种感觉。 对。 对不对？我是小公主。 对，所以说在假期当中不妨多和朋友家人交流，然后去获得他们的支持。因为一般来说家人和朋友的这种支持和理解，这种让你觉得温暖的感觉，其实实际上是更有助于你整个情感上的一种勾连度的提升的。 嗯，刚才我不是提到了一个新朋友叫做这个小妞不吃燕窝粥吗？ 嗯， 他说换名字了，珊珊记性咋减弱了。 嗯， 首先对不起啊，我的确记性不太好，我就是那种就是金鱼性格的，就是大概记忆力只有七秒。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新朋友叫做小牛不吃燕窝粥嘛，他说换名字了，珊珊记忆咋减弱了。首先对不起啊，我的确记性不好啊、我的就像金鱼一样记忆力只有七秒。 麻烦你把这段重复，就是重复到结束好吧。重复到结束，这样我也就不用再分享什么其他的消息了。 哎，请问小妞就爱燕窝粥是不是这个？的确以前常来呀、啊。 他叫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他那个小妞不吃燕窝粥啊。 嗯。 他说他换名字了，说我记性不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可能的确是，就是没有记住这个原来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快乐的雨涵很开心哈，好久不见你，然后你还是那么的热情，爱你。 对啊， 所以说刚才分享的是这个假期的时候要不安排工作，要努力去跟亲人和家人交流，以获得这种自我效能感的建立，获得一种社会支持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这就是给大家就是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就是说并不是你时时刻刻都在工作就证明你工作努力而且有工作效率，而是你要时时刻刻的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分配自己休息和工作的时间，而且你要从各个方面来权衡自己在就是工作当中的状态。因为不一定是比如说你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状态，然后一天一个星期持续六天就一定是好的。 嗯 嗯，所以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是，假期对于我们整个的身心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忽视它，也不要把它等同于偷懒或者是耍滑。 很棒，我觉得水水分享的很棒，但是我觉得咱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对主持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嗯， 小妞不吃燕窝粥，你知道是谁吗？ 是谁啊？ 范宝 啊？是吗？ 哎哎哎，这两个名字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真的没有联想起来，但是范宝真的好久不见了， 真的好久不见了。哦、范宝去干嘛了呀？ 很想你，可能去见建国饭店了吧。但是我觉得快乐的雨涵很棒，快乐的雨涵说他是范宝啦。 嗯， 说这个我从你的咖啡杯那个名字当中的标志看出来的，说你的这个咖啡杯出卖了你、然后范宝也说你好厉害， 好喜欢好喜欢、今天早上有 老朋 友 来 的感觉， 开心。 嗯，很喜欢老朋友来的感觉。 嗯 嗯，范宝和雨涵应该是很早很早就是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长大的， 其实是在这个节目刚开播的时候，确切的说是我们频率刚开播的时候，范宝还有快乐的雨涵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还有频率的第一批的观众。 对 对吧，然后一直在跟咱们进行互动、然后还经常帮咱们刷比如说这个我们是什么节目啊，然后是什么频率啊、我们的是主持人是谁啊，大家怎么分享啊，去刷这些我们只有觉得内部工作人员才会做的事情，所以说很感动今天又见到你们了。 嗯， 长庆这个这是国庆长假给我带来的最好的消息。嗯，长庆国假怎么都捋不直这个舌头，真坏了。 那我们今天在其实最后的这个时段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是一个290的一个睡眠的方法。 嗯， 如果大家没有听到的话，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睡眠是分成一个周期的， 是的， 这周期是90分钟。 对的， 那分成的是五步。 嗯， 那就是进入睡眠、浅度睡眠，然后什么什么睡眠、 深 度 睡 眠和快速 动 眼 动期。 眼动期、那如果是你想获得一个完美的睡眠的话呢，最好是以90分 钟为单位来乘以四或者五。 嗯， 然后这个就是睡眠专家提出的建议是最好是乘以五，也就是每天最好是有七个半小时的睡眠。 对的。 然后呢，最好就是七个半整。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叫醒你自己，可能就是最，哎，最 easy， 就是最轻松的醒来的方式。 哎，今天睡得舒服，这种感觉。嗯，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闹钟为什么就把我们叫醒的那么痛苦，可能就正好那个周期处在了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 嗯 嗯， 好吧，也希望大家就真的可以这个吃好睡好哈，也再希望咱们那个这个新老朋友都可以持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了，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一档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看到了范宝和快乐的雨涵在直播间里进行这个叙旧。这个快乐的雨涵说了，说哪天做听众日就好了，意思是咱们做一个听众日是吧。然后这个范宝，小妞不吃燕窝粥，提醒他说不对，咱们是观众，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有很多方式和方法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但大家是在北京吗？如果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但如果不在北京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对， 嗯， 快乐的雨涵还有范宝，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帮我们组织，我和水水会去的，好吧？ OK， 对吧？那到一万人以上，我一定会去。 一定要工人体育场是吗？ 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这种感觉。 然后后面三个人说：“哎，我们在转的好，不用那么大声，很吵， 很吵。 ”OK， 那以上就是微微一笑今天的全部的内容了。我和珊珊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继续给大家带来好玩的资讯和好玩的内容。 拜拜啦，明天再见。 OK， 不见不散。 一首歌送给大家，拜拜。